平壤市青年学生2月8号在建党纪念塔、凯旋门等首都各处广场举行舞会，庆祝十一申元的2月8号。参加者跳着舞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了无限光荣。他创造自主时代革命武装力量建设的世界榜样，千方百计地加强战无不胜的军事力量，为主体革命事业的胜利前进提供了可靠的军事担保。同一天，在各道所在地、市、郡也有青年学生举行了庆祝舞会。